所有，今夜你会不

尽了，如何再漂亮？啊，爱多一秒，恨不会少，承诺是煎熬。若不计较，就一次痛快燃烧。我飘。 我会知，是我衷心的说。

擦肩，没开口却有感觉。爱情最害怕犹豫，再回头只能怀念。寂寞因你而强烈，熬不过漫长午夜。天涯也挡不住思念，渴望着他年他月再相见。到那天绝不再让你走过我身边，沉默的习惯愿为你改变。心要让你听见，爱要让你看见，不怕承认对你有多眷恋。想你的时候怕你能收到我的真情留言，爱要让你看见，问你是否愿分享每一天。把我的遗憾变成感谢，心要让你听见，爱要让你看见，不怕承认对你有多眷恋。想你的时候盼你能收到我的真情留言，你看见，问你是否愿分享每一天，把我的遗憾变成感谢。 歌手王金平出生于中国的香港，当年呢与刘晓慧、黎瑞恩、汤宝如并称为宝丽金的四小花。93年他签约了宝丽金唱片，推出了首张粤语大碟《王金平》，正式进入了香港乐坛。同年的6月推出首张的国语大碟《别问我是谁》，正式进军台湾乐坛。其中的第一首主打歌《别问我是谁》也令他得到了台湾金曲龙虎榜的冠军位置。有人说他的声线既柔且软，演唱时不拖泥带水，也确保了歌曲的流畅性。听到这首来自王心平的成名曲《别问我是谁》。 像我这样的人不多，

束的阻挡，带我的温柔为你疗伤。 提示， 欢迎收听九六九微笑提示，我是周周。